咁啊，其實就到北美就其實已經上咗嗰套，你話嗰套咩阿提密斯啊酒店啊，香港唔係叫呢個名喎，叫咩殺神酒店？ 酒店 唔係奪命酒店，係啦，佢冇用殺神嘅，係啦，但係佢都想誤導你呢度係 John Wick 係啊， 係啊， 咁但係其實差唔多嘅，係咁就即係都未睇到啊，我哋但係其實北美朋友可以睇嘅，已經上咗，同呢、這個。叫咩 ?Ocean Egg 啊八尾千焦啊佢哋叫做係咪 八尾千 焦啊都上咗。咁但係當然係呢一套八尾我就講明我自己就霸睇啊咁我唔知道大家咩立場啊即係我一定 take it action 啦、啊、即係你呢套係即係佢先 take it action 啊嘛即係如果你純粹講嘅你拍套戲講即係停留喺個言論咁人家言論自由佢可以講佢唔止佢而家係直情係咪佢咪雞走咗麥地文啊？本來有佢份噶嘛。咁你用一個咁嘅行動，即係你升級咗個行動咁我都升級個行動，我都係霸睇你嘅啫，做咩啫？係嘛？咁點解咧？咁就因為上個星期我哋介紹過嗰套啊，咩 Wisdom of the Cloud 叫咩？嗰套叫咩？即係總之講佢個 IT 佬係用個 app 嚟去，即係等人人都可以幫手即係查案嗰樣嘢啦 嚇。 係叫做咩话嗰度我唔记得咗，译做乜嘢？ 群杀群力啊！ 哦，群杀系其中一个译法啦，佢几个啊？咩云端解密啊？你咩唔知几个啊？ 云端解密。 咁总之嗰套咧，其实做乜事咧？其实就系因为即系咁 A B C 啊？边个电视台？边个电视台？我写翻嘅之前，你有冇睇翻？ 哦，其实 写翻个 title 度嘅，你只揿翻群组睇翻上一集啊！我写咩 title？OK、okay? 好， 我写嘅咁其实就系电视台咧。就是因为呢个 Me Too 嘅原因咧、就腰斩咗呢套嘢嘅，唔系腰斩咧，即系完咗第一季就唔拍啦。咁同埋点解？因为呢个男主角就系俾人 Me Too， 系、但系佢又好似俾翻自己女朋友 Me Too 嘅，即系唔系话啲唔识嘅，唔系无端端个人。咁唔知佢咩事啦 ？Me Too 嘅，佢老婆都系 Me Too 嘅吓、即系只要佢话佢当时唔愿意就系 Me Too 噶啦吓。 系， 你当时愿唔愿意得你自己知嘅啫 ，OK？ 咁唔系我唔 care 个过程，系因为咧你 me too 啊得个噏字啫，其实佢冇话啲咩有冇俾人拉咗冇啊，咁但系咁都可以牵涉到就系、是、即系啲人都唔睇套剧啦，亦都电视台亦都系唔敢再即系再拍落去啦，系咯， 系， 搵到未啫？搵咗未？搵到未啫？吓咩啊？我 CBS 系啦。系嘛 ？CBS 电视台系啦，咁就唔敢再拍佢啦，因为佢好似发生喺十一月嘅，咁但系当时其实套剧都未拍完嘅，咁好明显如果系咁，即系话佢都影响佢个收视啦，定系即系啲人唔好大反应，系啊，即系可能你而家黄浩信冇剧，即系可能有都有影响嘅，系咪？ 吓， 而家话咩啊 ，Yoyo 嘅离婚，即系一样嘅，你可以平衡睇，咁其实你啲观众关你差事咩？呢啲嘢讲真嗰句系嘛？你睇剧咪睇嘅，最好睇咪睇咯，系嘛？我理得佢如果嗰条友杀人放火，咁你咪拉佢咯，有乜关系啫？咪有乜关系先？有乜关系？同套剧有咩关系啊？我问紧。 同套剧本身就冇嘅。 有咩关系？有冇关系？嗱，咁你又唔系话嗱，我咁讲啊，之前咧试过咧，原谷啊，就试过向啲小朋友道歉，因为小朋友我唔知咸蛋超人边个咸蛋超人，即系有一个演员啊，系。唔知犯咗啲咩事俾人拉咗，咁佢哋就话即係令到啲細路仔失望呀、啊、咁因为嗰啲係細路仔呀嘛小朋友呀、啊、即係如果突然间新嚟哥哥藏毒咁係咪差少少啦係咪你明白即係大佬係咪即係差少少、啊、大佬你日日對住小朋友喺度讲啲好嘅嘢咁但係唔係你而家你面對係大人嘅观众嚟㗎嘛唔係小朋友㗎嘛你心灵脆弱唔係細路小朋友呀、啊不过而家啲人系嘅，系脆弱过小朋友。上嗰句，小朋友唔使心理治疗，大人要咁啊，咁做咩啫？咁你睇戏，你咪睇戏咯。你嗰个人如何啫？都唔关我事。讲咗嗰句，即系佢好好人，但系对佢唔好睇又点啊？咁我会睇咩？佢对好，佢好套戏好睇先紧要啊嘛。咁我理得佢系咩人？即系总之佢有咩问题有，你咪拉佢咩？唔关我事啊！佢有你有证据，佢有犯法，你咪拉佢咯，系咪 ？OK 噶。我唔会揽佢㗎喎我唔会撑佢㗎喎。咁呢个其实呢两回事嚟㗎嘛当你欣赏到作品嘅时候冇关系。咁但係呢而家就成日都攞埋一齐嚟讲咁呢样嘢我觉得好都黑人憎嘅都好讨厌。咁同埋亦都唔系话拉咗咩咁你喺个出手度讲咩都得嘅。 讲都得噶，咪即系而家根本系即系任你噏，即系你等于啲版权系人都 claim 得噶啦，系咪先？套套戏都有啲人无厘头走出嚟话佢拥有版权，咁你佢话系就系噶啦咩？咁你有冇大家佢即系告过吓？咁第一唔使你三七廿一噶，即系你就系你就算你上诉到，人哋都当你系噶嘛？喂，边大佬咁我系又唔会上诉到啦，大佬，但佢唔理你噶。诶、欸，你好人好者做乜会被人俾人话咁？吓、啊，点解唔会啫？咁人都可以玩嘢噶啦，呢、這个世界嘛。咁有冇睇清楚？你理得你啊？总之呢条友就过街老鼠啦，而家 OK 吓、啊，即系佢大镬过黄浩信系啦，佢大镬啲。咁因为佢本来咧跟住系有一套同阿罗伯唐尼，定唔知唔似噶，好似佢系咪拍戏啊？就系、是、电人啊嘛。即系总之佢又拍阿罗伯唐尼，但系嗰套戏都而家都 hold 起咗。即系总之都唔使搞啦，咁啊，套戏啊，你估成系佢衰咩？咁一套电影里边过万人即系开工嘅，大佬，即系我你呢啲咁，你因为一个讲法啫嘛，咁就可以咁大影响，就影响埋个业界咁样，我都系咪应该？即系另一件，其实未知道，即系咩有冇一个，即系有冇一个可以证实都冇嘅一个嘢，咁就即系可以影响到咁。我不嬲都覺得係好 bullshit 嘅呢啲，咁你 OK， 咁你覺得呢樣嘢得啊嘛，得咁你咪得咯，咁你有權去拉啲人去罷睇，我都有權噶， 嗯， 嚇，總之我就罷睇啊，我想話俾你聽呢度好信息 ，OK， 我唔知道大家可以用自己嘅思想自己去選擇，我唔係叫你一定要嚇、要企喺我唔係企喺我嗰邊，你自己企喺你自己嗰度就得噶，你如果覺得呢樣嘢合理嘅，你支持佢都得，係咪？我就覺得我就罷睇啦，我老實嗰句即係如果你將呢個咁嘅 Me Too 採取到咁嘅級數嘅行動，係咪？我喺上次你話全女班 Ghostbuster 我有睇噶，冇問題啊！我翻嚟仲話套戲比我想象好睇添，係我冇話呢個 Ocean 8唔好睇喎，嗱我哋唔好亂講喎，我冇話佢唔好睇，我唔係出面啲人。即系想你唔睇咧，就踩咗佢咩？我冇讲个套戏唔好睇，可能对佢好好睇添，有机会。我系纯粹立场上，我爸睇呢套戏就咁简单。 系 咁，大家如果系反 Me Too 嘅，你咪采取行动咯。因为呢套戏真系好离谱嘅，即系麦迪文讲嗰句咩说话咧？其实佢都系讲话吓，即系据我理解啫。OK， 咁呢个系咪咁？你大家自己去查啊。即系佢都只不过讲话你掂下。你掂下个人同佢性骚扰系唔同嘅，佢就系咁讲嘅嘛，系两个唔同嘅嘢嚟嘅。咁呢句嘢有咩错误咧？ 嗯， 咁呢句嘢本身系唔事实嚟嘅，吓，即系喺呢两样嘢系有分别。咁系咪事实系有分系有事实嚟嘅？咁点解你会因为佢咁讲，你就觉得佢系即系你要即系做行动对付佢？咁喂，你打到真系即系恶过文革啊，大佬，系啊。系啊，咁同埋呢啲 Donald Trump 时代之后发生嘅呢啲而家系，咁你 O 唔 O K？ 而家都仲继续 Me Too， 咁你系、哎、你系支持呢样嘢啲左交，咁你咪去支持咯，系咪？你睇多，你睇四廿几次啦，你系支持吓、啊、，O K？ 咁我哋一定系行动反对噶，所以你因为你呢个行动已经去到升级到去，唔系话即系言论嘅，你成做嘢啊 ，O K？ 即系如果你斋噏讲嘅。你话伊斯兰国要建立伊斯兰国，冇啊，冇人会反对你嘅，你放炸弹有人反对你啫嘛，系嘛，你升级到你做嘢，仲你伤害有人伤害到人嘅，伤害人利益，咁我咪反你都做咩啫，你有行动，我都可以有行动，就系、是、咁简单， 嗯 ，OK， 但我冇话套戏拍得唔好啊，因为我冇睇，唔知吓，亦都鼓励大家咧，唔系叫你唔好睇套戏，我叫你唔好俾钱睇呢套戏啫。歡迎大家上網 download 或者補翻或者甚至乎任何方法即係啲人成日話反日嘛，反日唔係唔去睇同買日本嘢，係睇多啲老番，係咪？啱唔啱啊？ 嗯， 嚇，唔係唔睇啊？點解唔睇？我冇話唔叫，我唔叫你唔好去戲院睇啊！嚇，唔好俾錢去賺啊，係咁啫。OK， 嚇，網上有得睇咪睇咯。我有第二啲渠道睇，我都睇，咪睇下佢拍得好唔好咯。系，两样嘢嚟噶嘛，有，大家分唔分得到？ 嗯。 啊，即系如果你系好憎阿成龙嘅，咁你都有权唔去戏院睇佢嘅，咁但系唔系代表你唔使睇下啲咩机器之血或者乜嘢，咁你咪上网睇都实有噶。系啊，即系你唔好俾钱阿成龙赚啫嘛，即系如果我就唔会啊。 咁如果你唔鍾意你咪唔会，但係你唔使话套戏唔使睇呀，套戏好差咁，即係你呢啲就係你就唔係讲事实嘅。即係你因为你都冇睇过，你讲咩好差啫。我冇讲过啊，我冇讲过呢个百分之一拍得差啊，我冇咁讲过啊，可能好好睇嘅啲嘛。OK? 即係我係纯粹啊反 me too 啫，咁简单。咁至于呢个阿提密斯酒店呢，就唯一就係、是、哇點解 Julie Foster 老咗咁多，真係阿婆啊呢度係。 嗯。 係啦，即係我心目中嘅 Julie Foster 係老啲但未老到咁老嘅，呢、這個真係老得好犀利啦。我都唔認得啦已經。係啦。 係咪佢再化一個再老少少嘅妝？ 係我諗唔使啦係咪。佢事實上而家都真係好好老啦，係啦係啦。佢事實上而家都 咩程度 嘅老 到。 阿婆 啊，梅麗絲退步嗰啲。 好似仲勁啲。 仲勁啲。 咪即係老到個面凹咗啦， 嗯， 同埋其實有啲唔認得係佢嚟啦， 嗯， 即係唔係你有啲佢老咗，你覺得佢老咗啫，都係佢嚟噶，但你有少少話嚇呢個 Julie Foster 呢個 Julie Foster 咁 Julie Foster 嚟嘅咩？唔係啩？咁即係有少少咁咯，唔係咁你睇下畫頭都睇到嘅，因為佢裏面係做一個護士， 嗯， 即係但係老護士啦嚇，咁佢就話佢哋個酒店好奇怪，原來就係一個行規。就是他会收很多黑道的人去医，但原来在里面呢我不理你白道黑道在这里不准打，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哦、真的很装逼那间。 很装逼同埋很武侠片啊，那件事。那当然 是 啦，但你觉得班人乜咁听话咩，你咪即管不听话，原来里面龙即、就是哇咩人都有，你咪入嚟试下入嚟杀人咯。即是看哪个死。 哦， 咁总之就係、是、幾得意㗎个 setting。 真係似壮嚟㗎。 係直情系嚟㗎，直情系嚟㗎。 係你就当喺一个宇宙嗰度啦。 都得㗎，你可以当系有间佢又有间咁样。即係呢间可能另一间酒店囉，咁佢可能都唔系大间酒店㗎嘛。咁佢嗰间就住人嘅，呢间系医人㗎嘛，咁可以唔同嘅。咁你当系同一个世界都讲得懂，都讲得通。咁里面啲人亦唔系正常嘅，即係啲杀人方式都系好夸张嘅啫， 刀片女啊，呢个咩啊？咦，呢个系边个嚟啊 ？Tim 啫， 唔知啦，我冇查过，总之好多人做嘅，咁所以呢套就好似都嚟紧上噶啦，香港咁我哋系咪？即系好似系嘛？唔系下个星期，好似再下个星期啊？定系月尾？ 21号啊，好。 我廿一号就做，系啦，咁大家睇下啦。咁但系其实北美就做咗，咁如果即系知道啲咩，真系我都望到啦，咪同大家再讲啦。今日礼拜唔讲啦，系咯，所以睇咗都唔话俾大家听住啦。大家有兴趣咪睇咗先咯，系咯，即系都系打嘅啫呢套戏。OK， 咁如果中意装乜嘅，应该呢套都唔会话即系好差嘅，系咯，呢个都系类似路线最少，系啦，系啦，系咯，个路线系咁。系咁好啦，咁啊讲下嗰站乜鬼话头啦，系嘛？ 系 快啲啊！有咩？讲咗咩啊？变形金刚啫，Double B 咁初中我哋都话，喂，唔使睇啊，仲睇咁，我点知又唔系喎？睇完话头又有 point 喎，咁啊点样？ 起码今次啲样似翻动画版喎。 系啦，无端端咧又去翻 G1 造型，似翻。咁但係暫時出現咗只係得 Bubble B 同埋啊星星叫，嘩但係星星叫成日變返卡通咁嘅有少少。 係啦。 邊顏色嘅 飛機。係啦，個膊頭紅色個入風口。 色黑色個。 但係佢個飛機係咪仲係 F15 嚟嘅？ 唔係，佢嗰部應該 F4 嚟嘅。 喔，唔係 F15 嚟嘅 ,ok。 佢部 F4 咩？ 因為我睇唔真，因為我睇嗰下佢成日變緊型已經。 係啦係。 即係由飛機變成機。 好精彩 喎，好精彩。好精彩。咁但係你睇到佢其实都系真系有佢高达咁侧边有入风口，即系佢系似啲嘅，似翻 G1 嗰样嘢嘅，同埋方形啲嘅成个机械系。 系。 咁个变形系比较清晰啲啊，系。 系唔系突然间直直直直嘅？佢真系成个机头你见到佢反落嚟，咁即系似翻嗰啲日本机械人咁咯，比较。 系好多啊！呢个变形好啲啊。 咁同埋空中咁变完之后，佢依然可以继续飞嘅。 系咯。好型啊！ 佢边飞边变系型嘅，系型嘅。 如果佢变型就飞嚟翻嚟动画线先会，因为佢之前 Michael Bay 嗰个版本里边咁讲，佢一变机械就飞唔到， 飞唔起噶嘛，系。 哦，系啊，即刻落地。 但系佢呢度佢呢度继续飞。咁啊 ，Bubble B 咧亦都系缩翻细，变翻好似电视以前嘅比例咧，佢唔好大只嘅啫。咁同埋咧，佢用翻架甲虫车啊， 系啊，系。 系啦，呢、這个好重要。咁 佢有两个形态咯，已经 show 咗系，即系两部车变成变形。 但佢另外嗰个车出过未咧？我见佢个机械人好似有第二个样咯，系咪？ 应该系德宝车咁嘅样嘅，另外一部系。 咁大个？ 唔系，好似架 truck 咁咯，我就系知道佢心口变咗系。 系啦系啦，心口唔同咗 嘅系。哦，即系完全又唔系之前嘅大黄蜂个样嘅。 唔系噶，佢又唔系噶。 哦，咁我就觉得佢今次就似鬼马神仙车啦，咁就整条女咁仲系。系啊，条女又整车咁，就系呢只啦。 系。 系咯， 系跟住要佢有度好似喺山坡度行，跟住变形身嘅手出嚟掹住条鞭。 系。 系啊，即系好似啲 过弯。 唔系，佢嗰度唔知过弯定上斜路咁，最佢行嗰条悬崖边咁样，跟住佢伸只手出嚟拉住个栏咁样一路咁行，即系好似神仙车添咁样。 系直情系啲鬼马神仙车。 系啊。 即以前鬼马神仙车就系架福士嚟噶嘛，即系架甲虫车嚟噶嘛。 系啊， 咁啊，不过佢就得意嘅嗰架嘢系咯，咁佢呢度就有啲似变咗系咁咯，系咯。咁我又觉得咦，咁样咁好睇啲喎。 啲机械冇咁，即系冇咁用啲机器堆埋一堆，起码 系冇咁烂铁 feel 啊。 冇，唔系一堆烂铁，系啦，即系翻佢本身嗰啲架车嗰啲 parts 咁砌翻个机人系咁。你觉得 系？佢个变形做得好好喎。 佢个外壳一系成个成块金属咁样冚落去啊，变咗系冇咁碎啊佢个面。 系有翻个壳喺度系。 系啊， 嗯，即系其实个斌同埋系带翻个薄洛咁噶嘛，呢度系即系好似将个甲虫车嗰两盏灯薄洛咁戴喺前面噶嘛。 系，即系同埋佢个头嗰个战斗时嗰个面罩咧，系似翻动画版之后有个。即系只眼咯，有个窗咁样冚住咁成个遮。 但你话呢个系新啲嘅咯，即系而家嗰啲动画咯，系嘛？ 系而家动画 嗰个头盔咯，系啊。之温就好似 唔系之温佢冇嘅。 系啊，之温边度有再笠多个头盔噶？好似冇啲咁嘅事噶，好似。 冇啊，佢系新嗰啲动画版近年嗰啲先有啲咁样，即系打嗰时有个头盔。 咁但系呢度咧，佢好似继续系唔识讲嘢嘅。咁同埋咧，好奇怪咧，嗰个唱机咧，个剧式机系外露嘅。 系。 系啦。 喺前面入大啊。 系啦，即系俾佢变咗机人，我个女可以低饼打落佢个相机度，我唔知点解。 系，但系佢唱翻嗰首系《哦 Never Gonna 咩 Give You Up》啊。 吓，系，即系同埋你话佢玩八十年代噶嘛，系咯系咯，即系唔系而家。 因为港设定系八七年啊嘛。 嗯。 系啦。哦，即系如果香港拍又要唱初恋系嘛？外恋没经验噶嘛，咁啊又喺度追嚟追去，诶乜咁啱嘅嗰啲啊？ 咁因为可能佢啲，因为转咗导演啦，因为呢个导演其实拍紧时系之前拍过系酷煲啊， 呢个就系酷煲个导演啊，酷煲，即系上次嗰套折纸嗰套啊，嗰套其实系 stop motion。咁所以呢個人照計對日本嘢應該有一程某程度嘅理解啦。 應該好啲啦。 唔係 Michael Bay 啊，大佬，係咪我俾講明佢好憎變形金剛，佢成要摧毀變形金剛嘅拍套戲出嚟嚇。 佢做到咗啦，係咯。 咁啊唔係票房上好成功。票房上啊冇摧毀，係咯，更上一層樓啫，係咯。咁啊咁啊， 拍壞咗咧。 係啊，拍壞咗啦。咁今次呢套就係咪？反而系将佢拉翻去 G1 嘅嗰种感觉咧，咁但系如果你咁，其他变形金刚系咩角色同埋咩样嘅咧？咁暂时睇唔到，未出场。 但系喺演员表度系有柯柏文嘅，其实系。 哦， 系 佢把声咯， 系啦， 系有把声。 系旁述系嘛？一开波就 I'm Autonomous 派咁有讲啊嘛。 咁唔知啦， 即系斋噏嘅啫，咁啊，即都未嚟地球喺度噏，喺度系咁噏啊。 系 唔睇完个预告片咯，系反而有兴趣睇咯。之前真系冇兴趣，唔想睇。 其实唔使理之前啲故事咧，佢其实已经喺地球啦。即系你少年赌神咁啫嘛，一早就同阿即系同阿龙五系识嘅，有冇搞错啊？系咯，仲好打添，变咗咁系咪一样咧？即系呢度其实根本柯柏文都喺度噶啦，已经啊。 嗯。 系咯，会唔会咧？会唔会有翻个平头，即系变翻柯柏文都似翻前咁啊？系好睇啊！ 如果佢跟翻 G 温，应该而家瞓觉柯柏文佢哋。 点解咧？ 因为 G1 其实系好耐嗰阵时候，个时代佢嗰架，佢嗰架 咁撞咗地球。但系如果个 Bubble B 都醒咗，佢哋都醒咗啦。 系咯，正常。 系咯，可能佢唔跟前啲戏噶啦，佢讲就讲到好似有关，但系我觉得佢会改咗好多嘢嘅。系，唔系同埋改先好啊，就唔该，改多啲，系唔使理先嗰啲戏嘅，系。 当 reboot 好啲啊， 当咩啦？当 Michael Bay 个版本冇到再做过噶， 冇错，直情拍翻 G1 噶嘛啫。 唔系平时嗰啲超人片又唔想去 reboot 得咁多次，但系 呢 个就 唔该 reboot 佢， 最好 reboot 佢，系啦，大快活 reboot reboot 啊， 系好， 嗯， 冇啊，都系咁啦，咁啲心系咯，呢套反而而家想睇咯，真系。 嗯，因为有 G1 个呈现几多嘛，咁但系你对嗰班、嗯、即系身体嗰班观众嚟讲，我就唔知佢有冇感觉啦，应该冇乜特别嘅，系咯， 系变咗甲虫车会嫌切得滞啊， 咁又未必嘅，咁你嗰班都系中意得意咁啊女仔，咁都 OK 嘅，或者我觉得佢哋都，即系但系呢啲你对啲原本变形金刚迷嚟讲，就一定系觉得哇咁要睇啦，咁变翻 G1 样就系咯，咪、嗯、因为上次阿柯柏文变过平头。平头嗰架货柜车啲人都好兴奋噶嘛，即系成集最好睇就系嗰段走佬文啊嘛。 系啊， 系我想到成套其实都系平头嗰种好啲。 系佢早年个机械都变翻个柯柏文添嘛，大佬。系，变翻卡通嗰个样，唔该。 嗯， 我都唔系好中意佢而家嗰个火焰嗰个样嘅。 嗯， 咁 anyway 啦，咁啊睇下佢呢度点啦，咁似乎又唔系想象中咁差，佢、嗯、又揾翻一啲即系大家想睇嘅嘢，系啦。咁啊，酷波个导演咧就唔止拍过酷波嘅，之前仲拍过咩咧 ？Paranorman 系咪好似话系嘛？咁都系好似系咪都系 stop motion 嘅？咁似乎佢咧个动画嘅导演嚟嘅，咁所以睇下佢点啦，系咯？咁似乎佢对动画定有认识啦，系嘛？ 套咗咁多动画， 吓、啊、咁所以应该都拍得好唔好睇都未知，拍人点又未知，不过即系净系睇而家个排头，睇下啲 G1 造型我都。觉得又要入翻场啦，本来 都 收 货啦，嗰啲 本来都以为今集可以唔睇，但系又唔系，又要睇下又系， 唔起码只起码只星叫唔系好似个虫咁嘅头啊， 唉，星叫已经吸引到入， 哇，嗰、那个你讲原本嗰、那个嗰、那个 Michael Bay 版衰到， 唉， 仲要俾阿 Sam 隔 KO 咗， 唔系啊，其实你睇星叫，如果你讲个造型，佢唔似坏人噶，即系如果你睇。以前個罪，即係佢衰人係個性格啫，但係佢形似係壞人個，即係佢似係啊，係啊，阿勇者王啲 friend 咁咯，大佬火紅水紅啲樣嚟喎，大佬呢個正義個樣，大佬係啊，係個樣正義個變飛機係咪先？點解壞人嚟噶？我唔知啊。咁呢度你睇落啊，你都唔覺得佢咁衰個喎個樣係咯，都幾有型喎係咯，係啊。咁咪 OK 囉，咁呢個會唔會連麥加登其實都已經動了喺度嘅呢，咁即係唔會俾佢哋捉咗返去拆散研究嘅。 雪緊啦。 雪緊啦，呢個我諗佢唔跟㗎啦。 唔知唔好難講。 擺喺博物館一支德軍手槍啊，即係真係縮水㗎平時啊。即係人揸到嘅手槍咁細啊，變出嚟。咪咁都唔使理佢㗎，咁變形金剛不嬲都係咁㗎啦，唔關 size 事㗎嘛。系，到时睇下点，到时睇下点。好， 嗯， 系，好，咁仲有咩话头？有好多， 系边度好啲啊？ 咪是但啦， 是但啦，系咯。吓， 边啊？蜘蛛侠啊？ 系蜘蛛侠。 蜘蛛侠就卡通嚟嘅， 系啊。 但呢个唔系戏院做噶， 戏院做嘅， 戏院做噶，哦，戏院做嘅 ，OK，OK， 系啊 ，Sony 啊， 哦，几时啊？ 年尾好似12月咯， 应该系12月，应该圣诞嗰排 到。哦，系电影嚟 ，OK， 好咁讲下。 翻头先 Double B 都系圣诞嘅，其实。 系，都系圣诞档，哦。 都系圣诞档。 有可能两套要冚啦。 哦，即系今年圣诞啊，咁多嘢 ，OK。 系再水行侠啊。 咁啊，潜水侠啦，即系潜水侠都系喎，系咯。哇，咁即系各大公司反而扎晒马喎。 系啊。 哦。咁样，咁反而星战 破坏王都系圣诞节啦。 即系星战就反而唔知道做咩嘅吓。 破坏王都系，哦， 系 咁啊，真系得闲。 即系星战就今年就压屎就冇啦，系咯，即系竟然整到 solo 喺。 唔系，但系佢可能 hand solo， 如果摆十月可能写仲惨喎。 系咪？ 系 咯，唔知道，好难讲嘅，贺岁档啊嘛，我哋都话 吓唔知啊，咁但 系 又 系咪都睇下 啦？十月好嘅几多？多过佢嗰个时间上，好似仲 唔系咁你嗱，即系你等于你上咗贺岁档嘅话，你会唔会死啊？我就系都系嗰句啫嘛。 哦，睇下分到几多咯，其实 系啊，即系你死都唔会有平时死得咁惨嘅，因为啲人系咪都睇啊？ 嗯， 系啊，系啊，即系我就觉得未必，反而摆翻圣诞可能仲好啲，系咯。 系咁佢自己谂啦，系大佬佢又冇俾钱我，咁样帮佢谂啫吓。 系咁蜘蛛侠好似今次佢呢个都系讲，好似系阿黑仔唔知点解会个时空啊遇到啊 蜘蛛侠 产嘅，系跟住好似个师傅咁教佢点样做蜘蛛侠嘅。 嗯，就系咁。 系，跟住但系中间又撞到阿 Gwen 咁啊，唔知点解又。 嗯， 即系话中途嗰啲唔同世界嗰啲蜘蛛侠都黐埋一齐。 嗯，咁啊唔会，应该冇其他蜘蛛侠嘅，最少一定冇东影嗰、那个。 啊！冇火腿 啦，冇只猪，系啊， 系我只火腿咁样叫。 唔系唔系冇嘅，应该冇第啲蜘蛛嘅，你唔好误导咗边边有其他蜘蛛啫。 唔系，如果有我劲咯，我一定系戏院睇嘅，一定要。如果有嘅， 咁啊变咗蜘蛛世界嗰个古仔啦。 系啊， 一定系啦。咁啊，只不过佢呢度原来都有翻 Peter Parker 咁咯。 系。 系啊，咁但系佢嗰个画面啲颜色又几靓，但系好似我觉得佢唔知系特登偷格定咩，好似有少少窒窒地嘅画面。 唔系咁衰啊，唔会啩？ 应该就唔会、 啊。唔系 LEGO 英雄传啊，大佬呢度。 唔系，但系佢系有少少咁嘅感觉嘅，睇嗰阵时。 跳格。 系啊，佢少少窒窒地咁 嘅。Game 嘅 trailer 多啲嘅，其实佢系。 咁大剂。 但系我又几中意佢呢个风格嘅表现嘅。即系佢唔系嗰啲 pixel 嗰啲咁嘅风格嘅，佢系。 嗯 嗯，佢颜色嗰啲就好靓咯。 嘅佢系。 系咯，啲颜色就好画咁样，好靓嘅。 嗯 好靓，其实个画面做得好靓咁 佢系。系系。咁咪睇下咯，又。 睇唔清楚佢打嗰个敌人系边个嚟噶。 咁啊唔知喎真。 好似只蝙蝠咁嘅样噶嘛，嗰个敌人系。咁我睇唔清楚系边个嚟嘅。 嗯嗯。其实之前是不是很少在戏院做超级英雄动画呢，即是之前的超级英雄动画都是在别的渠道出的，因为直接出碟一些即是戏院做超级英雄动画是很少的，好像 是少啊、 嗯、 我整个想不到哪出，甚至 当年蝙蝠侠好像做过的， 是蝙蝠侠 即是 animation 那个版本啊， 哦 是九几年那个， 哦， 即系倒三角咁嘅型，嗰、 哦 那个好似香港有上过嘅。 哦 ，OK。 我记得我系戏院睇嘅嗰个。 哦，哇，但系真唔多咯。 其他就真系冇印象啦。 系啊，系、哦、咯，咩 Star War 都系做过一次啫嘛。 空窝都系做过一次咯。 空窝做过一次咯，系啊，即系其实好少嘅，呢啲通常你会系电视咯，或者出碟咯，系咯。空窝就系佢当系因为为咗即系为咗个电视剧打头阵咁上咗上啫嘛。 系。 系咯。即又是那些即日劇那些咁嘅做法，即係上下戲又做下電視。咁你話佢直接係一個單拖嘅一個即單一嘅作品咁樣抌上去，即係好少咯、啊，真係好少。 係。 嗯。咁今次竟然係電影嚟嘅，我成日以為 Sony 例如佢， 係啊，我以為 Sony 夠膽咯、 啊。夠膽係好，咁咪睇下咯。咁即係今年係有卡通嘅蜘蛛俠，亦都有呢個真人嘅 Venom 啊。 係，冇錯。 好奇怪啊！ 好似 真人反而出 Venom， 系， 嗯， 咁但系我哋预咗唔好睇嘅， 系，我都觉得系， 系， 嗯，咁啊，另外预告片就见到呢、這个 移动都市系嘛， 系， 哦，呢度又系正啦，个即系新啲嗰、那个系嘛， 系个 trailer 都正喎、 啊，呢个系我哋未讲过嘅咩？我唔系上，我上晚未讲过， 呢个应该前几日 正，新 trailer 冇讲 过，我新嗰冇讲过，系新嗰冇讲过，系。 啊！ 哦，靓好 多， 多 啲嘢咗，睇多啲。 系啦，咁啊，终于见到个大坏蛋咧，就系、是、Agent Smith 嚟嘅，系嘛？ 系 精 灵王嘅啫， 精灵，即系都系佢啦，即系 V 杀啊，都系佢。系啦，咁今次 啊， 做呢个伦敦市啊，即系伦敦市，你唔好谂真系伦敦市，佢嗰个巨型移动都市叫伦敦。 嗯， 系啦，里边一个系咪市长定咩咧？佢算系。 应该市场啊， 应该 咁就不断吞食嗰啲细嗰啲啦吓，嗰啲移动嗰啲东西都唔知系刀是咩嚟嘅， 系真系吞食喎、 哦，系成架吞入去，系吓，系啦，咁跟住啊，跟住佢个女主角原来系专登嘅，咁入咗之后佢就想行食呢个嘅呢、這个 Agent Smith， 咁跟住就有个钢框框嘅男主角就以为正义就是、去 stop 咗佢，咁但系原来真系衰人嚟嘅呢个 Agent Smith。咁就话系咪当年系咪应该害死呢个女主阿妈嘅有关咁？咁个女主就一路想即系报仇，咁后屘就牵涉到原来佢哋有一个好似类似核弹咁嘅嘢嘅。咁但佢就当然唔系现实嘅核弹，佢有球咁发光咁唔知咩嚟。咁佢就话咧嗰个嘢个威力可以消灭到呢啲最大嘅城市，咁唔知系咩嚟。咁 咁你就当系核弹啦，或者原子弹咁啦，你咁谂啦。咁佢就要阻，即系原来阿妈就为咗阻止呢样嘢，所以死嘅。咁我都真系有块面有个疤痕喺度，好肉酸。 系， 即系唔系话一个靓女咁嘅形象啊？系， 嗯， 一个咁嘅古仔啦。咁详细都系未知啦。咁亦都出现咗佢喺个小说入边嘅封面嗰只飞艇。咁其实好紧要，即系呢只嘢就真系等于星战入边嘅千岁鹰。 有个亚洲人女人， 系啊，亦都有个亚洲人女人，哇，超劲，系打筋夫嘅， 系好有型， 系嗱个样唔靓啊，但好有型， 好酷， 好酷，系啊，你真系觉得哇，呢种佢真系好睇喎，应该即系啲武打又唔系做鬼佬，你系觉得系哇，呢啲系筋夫嚟喎，定打紧系咯，即系筋夫唔系嗰啲，佢唔系嗰啲真系好耍到好功夫嗰啲，佢系有啲似嗰啲英雄本色咁嗰啲啊， 系。 比较似嗰啲，即系佢真系一枪枪打系砰砰砰，但系好有型嗰啲，即系一路行一路开枪嗰啲咧，慢镜嗰啲咧，好型嘅，系玩呢只嘅。系啊，咁啊 ，Peter Jackson 都唔系渣噶啦，不都知系咪？咁佢拍得为主要系有翻一定嘅格局，咁的确睇咗出嚟系，都冇失望。暂时睇有画面，相 当期待下睇完个画。 系期待嘅，我一路都对咗系期待，不过大家就唔系好认识呢个作品啦。但系我不嬲又知道有呢本书。咁竟然會拍成真人版都哇好，即係哇正喎、啊！呢、這個古仔拍真人版真係係咯， 睇睇下個畫頭咧、我有少少似覺得似宮崎駿嗰啲咁嘅嘢。 就直情係移動 移動城堡啦， 移動城堡冇錯， 飛天紅書盒啊， 都有，因為都係嗰啲steam punk嗰啲咁嘅題材。 即係嗰架紅色嗰架飛艇， 哦 係 啊， 飛天紅書盒 嘅，係冇錯。咁但係佢唔係抄嘅，你放心，因為呢本書都唔係真嘅。 即係我覺得個 theme 好似嗰。 係佢個造型喺個書入邊已經係咁嘅樣嘅。 已經係咁嘅 款啦。即係佢嗰啲插畫係咁畫嘅，因為係。 哦，好靚喎！咁真 係。好靚，啲 steampunk 咁呢樣嘢係正嘅，真係正嘅，係咯。咁 點解 我 期待？ 係冇，我覺得 Peter Jackson 係上次蝦俾人去。分得太多集，我所以覺得 哦，咁蝦俾人本身都唔係好渣嘅，不過即係 唔渣，不過佢分得太多集 啫，拖咗少少，係啦，即係 一本書拍咗三集就真係拖好。 係啦，即係如果佢一集完咁，就應該非常好睇嘅。 我嗰時魔界冇問題㗎，翻嚟睇嗰陣。 魔界冇問題，好似複雜得滯添，已經係三集月交就咁多嘢。咁但系做蝦俾人就似乎，咦，啲冇嘢講，冇拍三套戲喎，大佬。咁好有啲屎忽痕咧，嗰時又拍咗個唔知咩高清版啊！喂，我真係走咗去睇嘅，大佬，哇，我清得滯咯，睇緊電視咁 啊！佢嗰個係格數啊，每秒格數多一秒啊！ 係啊，係啊， 係啦，但佢真係清得滯咯，我拉尾走去睇翻個普通版，喂，買咗個普通版好啲，屎忽套戲。 因為 太清 苦嘅，其實咁清啊， 太清，佢清到好似你真係揾 video。平时拍电视啊嘛，升到 系啊系啊系啊， 反而靓啊，冇咗个电影感觉啊，系啊系啊系啊，好辛苦啊，系啊，反而嗰、那个我真系即系试新嘢啊，原来啊咁样咁但系同埋本身可能我觉得库拉多吸引过讲佢阿叔啊， 系 佢阿叔其实即系黑豹入边嗰个 A 准啊嘛，系嘛， 系啊， 即 系 其实本身唔系矮嘅，系正常人嚟嘅。咁講阿叔咁冇咁吸引囉，雖然佢都加返嗰啲話精靈嗰個神戰同埋個女類咁，但係我就覺得都唔係話真係非常吸引，係咯，即係加埋咁，即係舊嗰套好睇好多，係咯，即係真係魔界嗰套好睇好多，係咯，咁啦，咁但係都唔係話差，咁點會差啫 ？Peter Jackson 幾就差啲，佢即係佢嗰套 King Kong 都好睇㗎，佢嗰套都係 係啊， 即係佢兼顧到一啲即係。人嘅古仔同一啲畫場面佢都做到啊嘛，佢數史詩嗰啲嘢佢又做到咁，所以今次呢套都期待。咁同埋今次呢套係咪都係三部曲嚟嘅咧？應該移動城市啊，移動都市啊，叫咩話？佢叫咩名？我記得叫做 移動都市。 移動都市，因為小 説定咩？我唔記得。 因為小説都有。 Mortal Engines 啦，佢叫做。 係啊，佢小説都有幾集嘅，咁所以呢個應該都係三部曲啦。 都係大 project 喎，所以。 唔知到而家嚟讲拍呢啲算唔算大波？成好多戏都系咁噶咯， 都大喎。 但系佢里边又唔系有啲咩大星啊嘛，因为个男女主角我又唔好识边个。 我都唔好识。 系咯，咁你系啊 ，Agent Smith 咧，冇啊，冇咩，系咯， 其实佢后面系咪都有啲有啲大星嘅？除咗 Agent Smith， 嗯，好似有个女人，我唔知边个嚟。 边个嚟噶？梅丽史翠嗰个啊？ 好似系，定系唔系啊？即系类似咁嘅样啊？ 系咯，系又系嗰啲咁咯，嗰啲咁嘅型啦，系咯，好似系，即系咁嘅型啫，未必系，系咯。 但我冇睇资料，唔知啊。 嗯，系咯，咁呢套啊，当然真系要好等等等呢度做啦。咁系咪都系十二月？定系有几时啊？ 都系十二月啊！ 都系哇死咁十二月仲咁多戏嘅，即 系 一个礼拜 我咪话 solo 就系见到啲嘢要缩咗喺嗰度。 我系佢，我唔缩啊！ 都啱嘅，其实真系。 系喎，我系佢唔缩，我博大帽啊，大佬。 哇！ 我系佢，我博。 睇唔到远线啊！ 唔系因为死梗噶嘛，死梗唔怕博大帽啊！ 就边个位都死啊？ 都系远 场 啊！ 系啊，咩位都死啊！咁唔会，啲人见你 Star War 嘛，可能俾即系觉得应该得啊嘛，佢点知啫？唔知噶，佢啲短线点知啫？咁啊谂住喂，每年十月都做沙喎，可能佢仲俾好多鱼去做添，即系你呃到咪得咯，系咪先？你勾到咪得咯？咁你喺嗰啲咪档期上到边度死得噶？死唔到嘅。 唔系啊，唔知点解，因为已经套阿 Solo 系未上已经俾人唱衰咗啦嘛，因为已经。 唔系啊，但系佢预售 OK 嘅、啊。 哦，唔係，但已經即唔係 fans 一集已經俾人哋唱衰咗，已經唔想睇 咯。咁唔係 fans 嗰啲，佢 anyway 已經唔睇噶啦。即我覺得唔係 fans 嗰班咧，你星戰就算你做翻下一集啦，我覺得都一路會下滑嘅。其實根本， 哦，正常係，因為想話第八集已經啲人話睇完以後唔再睇啊嘛。 唔係你唔係 fans 嗰班根本就冇感情，唔係純粹嘅話，你睇你用幾大力去推啫嘛，翻飛即係攔 fans。咁你要知道，其實第七集係好勁噶，推得脂肪濕一班友，即係推到半個超級市場嘅產品係星戰啊！話俾你聽， 咁係啦， 呢樣嘢其實佢用嘅力度係大過你喺任何地方做 PR 佬或者擺展覽啊，唔係呢個力度唔係意思佢出錢啊，即係佢做咗好多功夫啊，即係佢令到好多產品都拉緊佢呢樣嘢咧。咁肯定唔係 natural 㗎啦，即係意思即係佢嘅漏啊。係啊，即係如果你 natural 呢唔會有半個超級市場咁誇張㗎。唔係你咪睇下之後啲集數又冇囉，冇啊，係咪？即係你唔做咪咁總有人會拉緊嘅，咁你始終咁大個 IP， 咁但係你唔會咁多㗎。即係其實好明顯佢係用咗好大嘅即係嗰啲即係宣傳嘅人呢做咗好多功夫嘅。咁但係跟住真係縮咗嘛喺呢方面。咁你咪見到佢其實嗰班人係對應嘅啫，即係嗰班浪 fans 啊。咁你有喺呢啲推廣度做得勁，佢咪又多啲；你做得少，佢咪冇咯。你唔係好明顯㗎，你今次 Han Solo 係冇做嗰班人咪唔睇啊，咁簡單。你咪得翻班 fans 咯。咁 fans 又撐得你幾耐啊？就係咁。好啦，仲有冇？ 如果仲有 LEGO 英雄傳二啊？ 系啦，你话好得意嘛？个 Batman 唔知点变咗只眼发光噶嘛？ 系，唔知点解会着咗灯 嗰只。但佢唔系BVS 嗰套甲喎，佢系正常 Batman， 点解只眼会发光？上次都冇，上次白眼啫嘛，冇发光。系咯，同埋今次连 Batman 都好似傻咗咁样，我觉得好似。 唔知啊，佢呢度讲无端有个 佢呢个 LEGO 入面嗰个 Batman 都系有啲傻下傻下啦。不過今 次上次嗰個 Batman 醒啲，佢到時候夠就又醒嘅，但係 唔係傻得嚟有新手啊！上次 今次呢個同佢一齊呆嘅，哦咁樣一齊喺度咁樣，同埋我懷疑佢哋其實都係出下嘅啫，可能佢哋唔係會成場坐喺度嘅，即係嗰班 friend 啊。 唔知啊，呢度講有個外星咁樣嘢咁飛咗落嚟，跟住話要捉個首領啊，跟住佢話係 係啊佢。啊！仲要佢本身嗰個城市無啦啦變咗 Mad Max 咁噶， 哦！佢話好混亂喎，變咗好廢廢置咗咁樣，唔知點解好差啊！ 個首領係嗰個工程師嗰個主角， 係啊， 嗯， 係，即係但係佢話要勇士啊，跟住佢唔係，跟住佢捉曬其餘人咯，反而係。 係佢有問過點解嗰個女又好打過佢咩都，點解係嗰條友係呢打？ 係啊。 即係點解佢廢嘅呢打？有問過呢啲問題嘅， 係啊，跟住佢就係捉咯，跟住但係佢捉曬，其餘全部捉曬，連 Batman 佢都捉埋啊嘛。 嗯， 係就係、是、唔捉個主角啊嘛，跟住主角話要救佢，咪自己出發咁啊要。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班人係被拯救嘅角色嚟嘅今次。 咁對佢實質係點未知，不過暫時睇個感覺咧，佢就都似翻即係 LEGO 英雄傳第一集嗰個 feel， 就唔係好似其他嗰啲 LEGO 戲咁差嘅，有個 feel 喺翻度，咁所以今次呢套你都可以即係叫做 OK， 咁可能都值得睇嘅，即係唔好俾嗰啲咩忍者嗰度叫咩啊？ 旋風忍者， 唔好俾啲旋風忍者嚇實咗，因為真係好唔得嘅。 唔係，但係旋風忍者翻嚟電視版係得嘅喎，仲做緊第九季。 電視版冇傻到咁啊嘛， 應該係咯，我覺得 都電影版翻嚟全傻啊嘛。 嗯， 啲細路仔去到都唔想睇喎，通戲院走嘅見到。 啊，奇怪啊，反而係， 唔好睇，真係唔好睇嘅。 係 唔好睇啊，大佬！咁嗰套 Batman 真係講 Batman 嗰套。又唔係好得啊，大佬，起碼唔係個個都中意啊，我就唔中意先啦。咁你變咗你都啊，即係原來唔係一 LEGO 就得嘅喎，你都要識玩咁。咁但係呢一個 LEGO 英雄傳今次二係咪原裝嗰班人搞翻咧？定係你話都轉咗啲人嘅？ 個導演原本係嗰條廿一屆、廿二屆嗰兩，即係上次 Hanzo 係 Hanzo 兩個導演。 嗰、那個導演俾人雞走咗嗰兩個啦嚇， 我兩個啊，咁佢呢套咧就好似其中一個冇份嘅，佢係 其中一 個，係咁佢搭咗另外一個美術嗰個導演嘅、個女人嚟嘅， 女人嚟嘅 嚇，但我就之前啲 LEGO 啲電影都有做美術導演嘅， 係，但今次竟然做咗導演， 哦、即係都係班底嚟嘅，其實都係， 係啦，就調調位咁啦， 係啊，都係做開嘅， 係，咁可能咪個風格會統一翻啲咯，似翻啲咯， 应该冇咁衰啩，即系冇可能未必有第一集咁好睇，但系起码唔会衰到好似我旋风忍者咁。 配音我想问下咧、上嗰集系咪都系阿沙罗配音噶？ 上一集有啊，系啊，都系佢。 都系佢做主角嗰个配音嘅。 好似系我唔记得边个，最有沙罗有份配，我记得。 因为今集系佢做配。 系咯系咯， 哦， 咁、啊、应该都系啊，上一次都系佢好似。 哦，应该都系，即系全班人马嚟喎，都系。 哈哈， 我谂配音多数都揾翻噶。 系咯，应该都系揾翻佢。 系咯，你转晒啲导演个配音都唔会转错系咯。 系我见到Vicky 嗰度写今次会有超人同埋呢个绿灯侠喎。 唔系啊，上次都有出， 上次都有 啊。上次都有， 但系好似 系上次喺嗰个乐园嗰度见过咯。 有啊，好多人都出过场噶，Harry Potter 都有出过噶。 哦，咁啊系。 个超人仲要好憎个绿灯侠噶嘛，讲到 啊。 个绿灯一走埋同佢讲嘢，即系即刻想飞走啊！ 个超人哦， 系超人好憎个绿灯，成日搵佢讲嘢，即刻走啊！ 系啦，你睇呢度今次仲会再多啲人嘅，争旧嗰啲人有再出场肯定嘅， 吓、即系出下死侍啊嘛，系然之后 系啦，会 然之后就再打绿灯侠啊！ 咦，死侍应该难啲、啊，死侍可 以玩过 呢套 嘢。 咁啊系， 系唔得 啊？佢应该都系出翻 DC 啲人嘅啫。 系啊，系睇下点啊， 唔知啊。咁系啊，预告片嗰度另外仲有《神龙记三》 啊，《神龙记三》系哇，你啲真系唔知隔几多年一集喎、啊，呢、這个犀利，真系由细睇到大咯、啊，但系呢个真系 系哦，呢、這个2010年第一集，跟2014年第二集，跟而家2019年先会做第三集。 嗰时班 但中间佢 都变咗大人啦， 但系之前好似有电视版嘅佢呢个， 嗯，即系真系同个主角一样变咗大人啦，嗯。 系啊，咁啊，今次好似就变咗有隻白色 嘅龙， 嗰只叫我唔记得叫夜咩，嗰只龙佢哋唔知夜煞啦，定咩佢 差唔多样啊， 同种啊，系啊，咁啊讲佢沟嗰只白色嗰只，跟住同埋话有条友出咗嚟话，之前啲夜煞就系佢哋捉晒嘅，好似话， 嗯，哦，即系又打我人噶，即系其实仲有嘅，唔系得翻嘅嗰只主角就龙得一只嘅， 但系俾佢捉晒啦， 佢话之前有個人話捉曬佢呢啲，話捉正主角就， 咪就係其實有好多嘅咯， 應該係佢一族人嚟噶嘛，應該 係。即其實佢哋唔係死曬，係俾人捉曬咯。 嗯，但我唔知捉咗定係死咗定係捉曬。 嗰個成街都係嘅 ，OK。 咁我唔知啊，佢都係講白色嗰只龍。 即又係個主角初以為個媽死咗，點解又冇死嗰啲啊？ 跟住反而個老豆死咗，我哋就。 嗯。咁呢度又以為佢嗰隻龍係得翻最後一隻，但原來又唔係啊！又即係以為超人係成個克里頓死定種，點知成個克里頓啲人喺曬度嘅 嚇？唔知啊。咁但係佢講今次第三集就係完結篇嚟嘅。 嗯， 係啦。 哦，再唔完就下一次 Last Shadow 係咁噶啦，要等個老嗰班觀眾都睇到老咁再睇啊。 嚇嚇，因為其實如果2010年我哋僆仔啲而家都大人嚟嘅睇到， 即伴隨佢成長啊！真係。 系啦，咁佢呢个特别在就系只龙啊断咗翼噶嘛，个尾翼嗰个烂咗，跟住 飞唔到噶嘛，你话佢平时 系啊， 一定要个主角驾驶嗰阵可以即系操纵个尾翼，咁啊先飞到噶嘛。 系 系啊，如果唔系佢转唔到弯嗰啲。 咁但系个主角又跛咗脚，冇嗰只脚噶嘛。 系啊，又跌断咗只脚噶嘛。 即两个残废喺度互相辅助啊。 系啊，咁变咗，但系仲要系主角就系佢嗰个。倒我个首领啊嘛， 即系而家系啦，即系代替咗个老豆成为族长啦。 系，跟住只龙第二集嗰阵时就系代替咗只龙嗰只 Alpha 只龙成为嗰啲龙嗰个首领啊嘛，佢变咗 系咁样咯。 系啦， 都系咁啦。其实我觉得都系有啲宠物小精灵啊，咩啲雀安啊，啲咁嘅成分喺度嘅。 系，佢只龙咧唔似龙啊，似只猫同狗合体嘅， 系 咯。 都系掟啲嘢俾佢，会执嗰啲咁嘢啦。 啊，平时系舐佢，跟住勾下痕佢，会喺度碌地沙嗰啲。 系咁，连阿刘亦菲都系做啲咩角色嘅时候，你冇办法啦。 吓，都系买呢啲啊。 嗰啲咩二代妖精嗰啲都系咁嘅啫嘛。佢咪都系掟嗰支棍，阿刘亦菲担咗翻嚟啊嘛。 系，咁但系比较特别就系主角呢度由上一次第二集开始咧，佢有把火焰剑啊。 嗯，即系 lightsaber。 佢呢度都第三集见佢一路都有用。 系， 佢仲可以当其实系喷火枪咁用，除咗把剑当 哦，即系可以射出嚟嘅。 佢系射嗰啲我啲龙嗰啲绿色嗰啲雾出嚟咁样，跟住佢再喷火射落，咪爆炸咁。 哦， 系啊，咁佢可以换 gas 一粒粒咁样去补充燃料。 咁呢啲你作嘅啫，咁你下次都系出支 lightsaber 可以射嘅，平时 吓唔知啊，咁都系咁啊，但系。但比較特別在就係佢其餘人冇喎，呢部戲係得主角有一把呢咁嘅嘢喎。 都話係 lightsaber 咯， 咁唔知 lightsaber 都有第二人有啊嘛？ 未有啫，今集有噶啦， 唔知啊，都係咁啊。咁但係其實佢原本都係本書嚟嘅。 哦， 係啊，佢都有本書話咩點樣訓練隻嗰個咩 how to 唔知咩。 咁佢係有隻龍寫嘅，即係文字嘅， 應該係啊。 哦，即係唔係漫畫，唔係即係冇造型嘅。 唔知道有冇插画或者咩啦，我唔知呢啲就，我就知道最基本嗰时开头话系本书嚟嘅，跟住佢嗰时都已经做。 咁本但呢套嘢都算受欢迎嘅，系咯。 OK 啊，佢起码未衰啊，佢咁耐，唔会话做下突然间咁话唔掂咁咯。 咁佢隔咁耐先一集。 哦，系咁，起码钓鱼啲口味唔会话做烂为止啊，系咁停啊，不断出。 系咯，咁啊 ，OK， 呢个几时做呢？ 呢个要2019年，但我未知我日 再要睇。哦，即系未做嘅，唔系话又唔系话十二月嘅 ，OK。 系应该下年年头啊。 咁就咁快又有画头？ 唔知啊，下年头啊，应该佢。 即系咁快已经有画头啦。 系啊。 哦，咁你快啲讲埋啦。咁除咗呢套，仲有一套咩？无敌破坏王。 系，冇错。 第二集 系咪叫无敌破坏王啊？我都唔记得啦。 系啊，无敌破坏王。 系咯，我成日 mix 湿咗周星驰嗰度叫咩？ 破坏之王。 哦，破坏之王系喎。 系，嗯，系啊，咁啊呢个话玩上网啊，今集就 系， 嗯， 系，但系反而系变咗 迪士尼公主， 迪士尼 I P 大集会喎， 系啦，唔止啲公主啦，公主啊当然齐晒人啦，连啲Star Wars 咩鬼都有嘅， 有阿妈嘅我见到系， 系啦， 有好多其他嗰啲 借打机做一个。系啦，借打机做一个主题，但系其实系出啲电影 I P 嘅。 系啊， 系咯， 因为你都知道今时今日又冇乜边度电影冇 game 嘅啦。 嗯， 几乎啦。咁你借 game 原来其实都系出啲电影 I P， 其实我觉得好无谓咯。即系其实你应该出翻啲 game， 即系真系比较 game 嘅嘢，唔系咁样借啲嘢。即系佢咪即系 Ready Player One？ 哦，系 讲得第啲嘅。 跟住嗰班公主又喺度无聊，又问嗰个靓妹系咪公主嗰度？ 但系我觉得嗰度好正喎。 系嗰个咩敲烂咗玻璃鞋指住佢啊嘛？ 呢 个 好正。 啊！即系乜嘢唔敲烂个玻璃鞋？有冇搞错？ 咪有少少近时有指力加度。 啊！直情系即突然间做啲好粗鄙嘅嘢。 系啊！ 指力加度无端公主全部识打功夫啊！ 咁又問埋佢啲無厘頭嘢，有冇長髮，有冇隻手髮光，有冇中過毒，一大堆嘢完全符合曬 邏輯，有俾人捉過啊，俾嗰啲咁嘅嘢。 咪有冇個大隻佬後面幫你咁嗰啲，全符合曬。佢話：哦，咁雷神就係公主啊！佢哋話： 係 啊，全部中曬雷神。 真係好係咯。呢、這個如果佢 都係幾明 白 啦， 我 覺 得無謂嘢話。 反而呢套我係有啲失望嘅，睇咗個畫頭係。 唔係佢反而係文明話打機，但係轉咗反而係玩 I P 呢啲咁啊。 唔係係玩 I P， 但係你上一次出現嗰啲全部係遊戲機嘢嚟噶嘛。 係有街霸喎、啊、上次。 唔係但係我懷疑 嗰樣嘢係首先係遊戲機啊，個分別唔知大家明唔明啊？即係佢當然佢可以有戲有遊戲機有好多嘢，咁你街霸，但係你街霸係先有遊戲機先再有影像作品噶嘛？系咪？咁你而家你出一堆系先有电影先有卡通，咁不过只不过佢有出过 game， 切咁佢咪即系唔系 game character 咯？即系嗱、嗯，高达唔系 game character 嚟噶， 唔 系系咪？ 系 超人蝙蝠唔系 game character 嚟噶，都佢有出 game 啫，但系佢本身唔系 game character 啊嘛。咁你嗰啲系由 game 走出嚟嗰啲先系 game character 啊嘛，好简单啫嘛，唔系分唔到啊，大家 系。 好簡單啫，咁但呢一套就係玩曬一大堆非 game character 嘅嘢，咁我即係我覺得咁冇乜意思咯。 玩迪士尼 啊 嘛， 咁當然係玩迪士尼啦，迪士尼啫嘛，係咯。 係。 咁你全部米奇老鼠啊咩都出現啦，係咪先？咁我都冇乜意思咯，咁樣。 就佢見到華納玩，跟住佢就玩咯。 嗯，我啲失望啊，對佢呢集嘅咁樣。嗯 嗯， 好。 唔知啊。 几时做啊？都系 圣诞节。 哇，今日十月真系唔得闲啫。 圣诞节做都系系。 系咯，平时又唔做啊，平时又冇嘢做，又唔想啊，整到科幻片睇下都冇，真系惨啫。一系就睇死你啊！ 嗯，咪出晒我度，一个礼拜全部出晒啊嘛。 系咪即系个个都赶贺岁咁咯？即系。 系。 都系知道，即系嗰个位系搵钱位系咯。好啦，咁就冇。 冇啦。 哦，咁啊，电影冇啊，咁啊，讲多个预告啊，都系算预告啊，就系、是、咸蛋超人呢、這个系嘛 ，R B 啊， 系， 我都唔知点读 ，Lubu 啊，佢叫做 Lubu 啊，都唔知点解咁读嘅，系，咁总之佢就系一个红超人，一个蓝超人啦，咁其实咧，我哋不嬲都话佢，其实咸蛋超人不嬲都有个二号超人咁噶啦，即系二号拉打咁嘅啫嘛，咁其实呢样嘢不嬲都有啊，只不过今次佢即系将个关系系讲到佢哋系兄弟咁啫嘛。其实咪即系啲战队啊，都成日有啲唔同嘅关系噶啦。咁平时通常就唔识，咁但系亦都试过系五个系兄弟姊妹咁，即系咁啫。咁其实系咪好新？唔新咯、啊。咁而今次个造型亦都好骑呢，吓、啊，即系有人话似洛克人都系嘅，我觉得系。 唔系佢变身嚿嘢先骑呢。 哇！佢 变咗排球嘅手拎 嚟，系咪 CD 机嚟嗰嚿？因为佢真系有嗰个 CD 咁喺度转嘅，塞完嗰个 coin 喺中间之后。 唔係，我覺得佢好大嚿啊，又唔係薄。如果你大嚿都話條腰帶， 唔係腰帶大過， 係啊，唔係即係話有地方裝到啫。佢揾隻手拎喎，咁大嚿嘢成塊， 左右揸住掹咁咯，係 係咪成塊牌咁？ 越整越大啊，係啊，冇錯啊，啱啊。咁啊， 成 matrix 咁啊， 咁佢點樣變咧？佢就係又係儲啲 coin 嘅。咁而啲 coin 咧，仲要又係啊，即係又係啲唔同嘅超人，即係又係要儲啲，即係啲前輩啲力量。咁啊，但佢好似就唔係會變咗個樣，佢好似有嗰個人啲力量咁囉。咁但係呢佢就佢同一個 con 呢原來都可以變，即係兩兄弟用嘅。咁佢呢就話呢佢個 con 就係、是、如果樹喺中間一支呢，咁就唔知係變阿哥呀定係細佬嗰個。咁總之變其他一個。佢話如果你唔用嗰支樹喺側邊兩支就好似即係高大角咁囉。咁、那個就係由另一個用咁囉。但其實係同一個 con 嚟嘅。即系咪好烦咧？你觉得 系麻烦？ 即系件事好似做乜嘢咧？咁跟住佢呢度仲唔够咧？就再加呢个黑色Ops 啊！即系 Ops 好似阿迪监咧有黑色状态，咁但系黑色状态之后佢系变咗红眼嘅，即系好明显系一个好似坏超人咁嘅咁嘅嘢，都唔知道做咩嘅，即系暂时一个谜嚟嘅吓。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咁今次系真系成家人嘅。是除了两兄弟之外，即是讲个人间体，原来仲有一个老豆同埋个妹喎。 嗯。 咁仲个妹呢，咁个妹想要变身㗎，咁唔使变身㗎，佢平咗样都含生超人咁嘅。个面都系含生超人咁嘅面。即系唔系真系含生超人，即系话佢个面型嘅。即系成个咸蛋咁嘅。唔系你知啲日本妹㗎啦，喺日本妹你样好似含生超人㗎嘛，你即系睇以前魔灵娘嘅个叫家护阿姨嘅。 系魔蟹啊嘛，嗰只 吓咩魔蟹？ 魔蟹啊嘛，有花名。 唔係，但係佢個樣好似含冷超人㗎，你有冇留意？ 嗯，係係，我成日叫佢話啲手腳粗，成日摸蟹 啊。咁但係佢，但係佢個樣係好似吉田嘅，你留意下。 嗯， 因為佢哋嗰時有時喺度玩嘢，喺度扮十條死哥，哇！佢好似我哋覺得好似喎，直情係吉田咁啊！佢個樣係咯，嚇個鼻好直㗎嘛，跟住個嘴係咁㗎嘛，係咯，佢生咗隻眼冇兩嚿嘢啫，係咯。咁 周星驰咁 啊！你叫阿周星驰同吴孟达，唔系咁周星驰、吴孟达都有扮过两个超人系嘛？两个一齐黐个咸蛋同整个百事可乐嗰块纸皮嘅，咁啊，咁 anyway 咁就系咁啦。咁今次做佢阿妹个咧，即系都系学生妹嚟嘅，里边个造型咁。咁佢做嗰、那个，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你可以查翻啦。你查妹妹就有噶啦，你去我哋嗰度个群组。咁嗰度就有讲过系边个嚟嘅。咁其实系一个叫做粤女。榜啊，即其实一个即都系一个唱歌唱歌跳舞 team 嚟，咁佢哋就会成日扮啲好似好卡通咁嘅造型嘅，佢哋唱歌系，咁佢就其中一个啫。 嗯， 系啦，查唔查到咧？ 嗯， 啊，你揾妹妹就有噶啦，基本上 系， 即系你 search 咁你一阵补翻啦吓，咁又冇唔记得叫咩名，点记得啫，大佬，好怪个名。啊！你睇下揾唔揾到？咁啊， 系咪叫咩？奇缘有沙 啊！奇缘有沙系啊，佢系咁叫嘅。因为佢有时后面嗰个字系唔系汉字嘅啊，不过应该啊，但呢个唔系中文名嚟嘅，佢有时又咁写嘅，即系会用汉字咁写嘅日文都系、就呢、是這个。 因为佢嗰个拼音未必有中文 嘅。唔系中文呢、這个甚至日本佢有时都会写咗做汉字嘅。佢好奇怪嘅，即系你通常有或者冇嘛，但佢有时又写汉字，有时又写拼音嘅。 系， 即系总之自己 official 就咁译啦吓，咁但系我都唔识啦，咁咪粤女党咯，咪即系一队女嚟嘅，咁但系佢唔系好多人嘅，得几个，美少女战士咁，咁喺度唱咁啊，成日唔同色假发咁啊，跳下跳下咁嗰啲，吓，我唔记得系咪呢队人系咪就系唱过 Sailor Moon 即系新嘅主题曲嗰队咧，系咪呢队咧？吓，我唔记得啦， 清楚， 记得啦，吓，你可以查下啦，我唔系好记得啦，吓。咁啊，总之呢个女系其中一个成员嚟嘅，咁啊，做一个学生妹咁嘅角色嚟啫。我谂佢唔识变超人嘅啩， 嗯， 吓，啊定系唔系咧？但系佢先系真正个主角系嘛？嗰两条友系出住先嘅啫系嘛？ 又唔会啊？ 即系好似异世高达咁啊！我主角未出嘅开头啊，最屘系个妹变嗰个先系主角嚟嘅，原来即系第一个女超人做主角啊，原来系， 嗯， 即系冇理由嗰两个阿哥变得个妹唔变得噶嘛。系啦，大家睇落去有兴趣就咁啊，唔知暂时未睇到，但系有啲发布会啊片段啊咁咯，系咯，有个嘢玩嘅，咁我好快做噶啦，应该好似就嚟做嘅系嘛？ 好似系7月7号。 哦，七月，哦 ，OK， 即系下个月做嘅 ，OK。好啊，咁好快睇到啊，咁啊睇下新嘅呢个超人又点啦吓。冇乜特别嘅，对我嚟讲系咪睇下咯？个样我就唔好中意，好头咁开花咁。得唔得呢个分得唔得？接唔接受得？ 唔得啊！接受唔到个头啊！ 唔得，好啦，冇乜特别，好有冇 call 未？ 冇啦， 冇好，仲冇嘢讲，冇其他。 嗯，系咪想讲个星野文奈？ 哦，好啊，好啊，讲玩具啊，系咯，咁而家 Bandai 又有个再新啲嘅嘢啦吓，咁你阿马仔介绍啦。 咦，马仔买咗啦？ 冇买，点会买啊？无端唔识喐嘅嘢，我唔会买嘅。 Figurize 啊！ 吓吓 ，Big Eyes 哦， 变咗个字噶，叫做唔知咩 LABO 系咩嚟咧 ？O 就真系冇人解过啦吓，咁但系 LAB 原来就系脚、手同埋胸啊， 系 嗯 吓，跟住 O 我真系唔知系咩，佢冇讲过，冇讲 O 嘴啊 ，O 系窿啊窿啊，我知道水口啊。因为佢呢只嘢咧，啲水口都几唔系，因为佢咧，因为佢系多色成形到咧，好黐线。佢咧话想呈现呢个白里透红嘅效果，所以咧其实佢实质里边咧系啤咗好大嚿，即系红红地色嘅胶，跟住面咧先啤一个肉色。咁所以咧，佢真系咧，你见到佢某啲位咧系，即系嗱，我唔知道，因为我哋睇片嘅，但系你都见到系有少少，即系有啲 系有嗰种白里透。 你真系见佢红红地嘅，系的确做到嘅。唔係用咗噴油色，佢真係用一種即係透出嚟嗰種感覺製造到。咁但佢因為佢既然要做多咗成，所以佢啲支架幾粗㗎，仲要四方㗎。 咁變咗你大鑊啦，你呢、這個呢、這個剪水口就大劑啊，係。 係，佢仲要響，因為佢成隻手成隻腳啤出嚟。 冇錯，冇錯。 咁佢剪嗰啲水口咧，就係響曬啲大髀啊、腳 啊，喺個肉位嗰度有水口。 冇辦法㗎，冇辦法，因為佢真係要多色成，佢有唔同地方注入啲膠啊。佢唔喺嗰啲位唔得㗎，亦都隱藏唔到㗎，我睇過，冇可能㗎。咁所以你 唔可以喺腳板底 度，但你又唔諗住上色㗎？呢隻嘢 suppose 係素素，因為佢係用佢個成形式嚟去玩㗎嘛。咁你上色咁，我使鬼整白裏透紅咩？係咪先？你咪自己噴，即白色膠得啦。如果你上色就， 佢隻眼珠都係啤埋 㗎。哇！佢犀利，佢成塊面連個眼珠係透明㗎。係 係。 哇！好勁！即如果你講個技術上，我都真係覺得係好勁。是真的， 但是效果砌完出嚟之后呢，你远睇跨下 咯，又不是话真的好 shit 嘅，咁又我见过 睇唔得咯，远睇好嘅。 日本佬系有识直情砌埋，我贴咗上群组啊，大家去睇下啦吓。咁又唔系话好 shit 嘅，又未至于好 shit 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好似你买一个即系嗰啲成品咧，即已经整好 啲， 嗰啲 PVC 壁架咁样咯， 好似唔系嗰啲靓啲啊，因为嗰啲其实真系上色啊嘛，嗰啲真系上色。 系啊系啊系啊。 咁变咗，我觉得嗰啲靓啲。咁同埋喂，佢呢个模型其实个价钱都去到嗰啲价噶咯。 佢呢个6000 yen 噶系。 吓，5500定6000 yen。 系啊。6000啊。咁你仲要自己砌？ 我記得香港賣緊300-400蚊 嘅。係啊，咁你咪屌啊！直情買個 PVC 嗰啲都得啦，已經係咪？ 我都拎起過嚟睇一睇，再擺翻低啦，我都。 都唔買，結果。 唔係，即係實在買唔落啊！好貴啊，我覺得係。 貴啲啦，咁同埋 呢個價錢，我寧願買 MC 咯。 你唔可以 PVC figure 都有咁。 你唔可以當買高達模型咁樣諗嘅呢一隻嘢，絕對咁。咁但係我又唔係覺得佢冇 point， 即係如果你話佢個，你只可以 appreciate 佢個技術囉，即係嗰個即 係 生產技術囉，即係佢將多 啲。但你買一隻嚟睇下人哋點樣做，其實都 係即係係啦。但係你有冇 point 再如果再出落去咁，你買唔買強子或者其他咧咁？就唔會 解決唔到啲水口問題，我諗啲人都卻步。 水口你自己可以揾到批都得嘅，其實係。 唔係，但係佢喺個肉位嗰度嗰個水口，啲人話。 我哋可以用啲幼沙子拋翻去都得嘅，其實係。 亦都係拋翻乾啊，其實。 即係你有啲總之自己要搞啲嘢啦，就唔係咁。 自己執一執啦。 就咁啦，係啦，咁。 我想問。 技術上我都係高嘅。 佢嗰個所謂肉位嗰個係。是軟淋淋的那種肉啊，定係都是 硬 的。 狗感啊，大佬，唉，真係你真係以為 呢個係模型嚟㗎，呢個係。 呢個唔係直膠啊。 唉，個胸口仲要有得揸嘅，你明白？ 直膠仲 有得攣攣嘅，係嘛？咁是過癮嘅，係嘛？ 嚇，唔係佢嗰個衫件泳衣又除唔到，吸引唔到啲人買啊。 係應該可以 cast off 咁樣，係嘛？ 系咯，可以我脱 都。通常嗰啲 PVC 公仔都可以俾你除衫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 啊 ，OK。 系，同埋我见到佢个头嗰啲夹位比较明显嘅，唔知点解。 嗯。 佢应该都系一块面前面拍落去噶，应该个下耳仔位嗰度有夹口嘅，佢 其实。唔系，佢嗰个其实系啲头发嗰个位，佢因为嗰个前面嗰两执咧系 两 件件咁拍落去。 哦，咁样。 系啊，嗰两件嘢拍落去，填嗰个夹口线喺个头顶同埋嗰两执嘢度好鬼死阔咁咯。 嗯。咁我有待改进啦，不过我都觉得都完美成嘅嗰个技术的确。 系。 唉，技术系好好，技术。 即系冇谂过啊，咁样咁样出咁系咯。 嗯， 系， 嗯， 系，好，系咁啊， 嗯，咁又无可动呢样嘢，亦都好奇怪噶嘛？你觉得，而家会出啲唔喐得嘅模型嘅咩？即系，系咯， 系， 即系之前你个文内都其实系啲着咗甲咁，其实你都当机器人咁砌嘅啫嘛。咁而家竟然会出就咁嘅嘢咩？咁即系你又真系冇谂过，系啦。咁同埋佢好似都唔系好细喎，砌起都，即系唔系嗰啲可动嗰啲大只个个啲可动嗰啲一橛噶喎，系咯。咁佢又有個透明地台俾你啊！ 又高過隻 MG 嘅高達， 係，係， 所以都好大隻㗎，其實都 係㗎，係㗎，係㗎。咁所以你話即係又咪冇 point 又唔係絕對冇嘅，不過即係， 嗯， 即係睇下大家即係喺價錢 呢個價錢睇下點喎， 係啊，呢個價錢就 係啦，即係個模型出模型嗰個技術，我覺得真係好呢樣嘢係好特別嘅，係啊，係好犀利，係咯。咁但係你變咗你係只係 appreciate 佢個技術， 系，即系可以咁样啤个嘢出嚟，真系劲嘅，系咯，系系咯。喂，你帮我制起埋佢就更加好啦，系啦，真系咁啦。即系同埋个价真系贵嘅，系啊，系。咁不过佢真系实心嘅，老实讲只嘢。 系。 你要谂埋呢样嘢，佢唔系空心嘅，因为佢个多星城系里边住晒唔同色嘅家。 住咗个红色喺里面啊嘛。 系啊，系啊，佢唔系出个壳俾你啊，咁你要想象呢样嘢先系。 其实当你一件件嗰时候有啲恐怖添啊，我觉得系。 我系分支啊嘛， 斩开咗个人。 系，里边系红色肉咁样系啊。 其实都几恐怖嘅嗰个感觉。 佢要啤埋啲肠喺个肚度咁见到咁样。 咁可以成日咁拆开入边啲内脏嗰啲啊。 系。 好似碎尸案咁样，其实而家。 系。都有少少嘅感觉。 佢同埋，因为佢唔系成日夹佢成只脚柱啊嘛，佢柱落去咁佢。一隻腳咁，人好似成日斷肢咁樣裝落去度， 係啊，絕對係係係，唔係咁即係啦，係主要大家有冇 appreciate 佢個即係個技術啦，主要都係 預武技術啊， 好犀利呢個真係冇係好犀利係真嘅， 即係啲廠商可以買隻翻嚟參考下 嘅。係啊，其實你第三廠必定要買，我覺得係 咯。 但係你有冇咁嘅機器，你都成問題。 喂，唔係整唔到嘅，呢個多咗成技術，的確。Bandai 獨步 係好勁啊， 做唔到，因為佢嗰個準程度好高嘅。你普通嗰啲大佬，你大陸嗰啲，即係我貴嗰啲都係 OK 啦。你嗰啲攞翻模型嗰啲，嗰兩件件都夾唔埋嘅，有時大佬 係好多幾模啊要。 唔係你唔好講多色成形，你單色成形你都未夠得掂，仲講多色成形，大佬我包你啤到隻嘢九彩，你咪即係咧嗰啲印刷印得渣嗰啲啊！你咪會走網噶嘛？即係嗰啲叫係咪叫乜嘢咧？即係嗰啲網對唔正啊！ 你以為要戴 即係嗰個紅色會嚟一凸咗出嚟啊條邊咁啊嘛， 冇錯，即係以為要戴 3D 眼鏡睇嗰本集，係啊係啊係啊， 你以 為 係 藍 牌 㗎嘛嗰本啊？ 就係呢種 feel， 唔係以為係真係，你戴個 3D 眼鏡真係立體嘅，你眼都花埋啊嘛，仲唔立體？ 因為四色印刷對唔正啲， 對唔正啊，係啊， 而家就少咗嘅，而家嘅。技術方面嚟講好咗好多，就少咗。 我睇下你揾邊度印啦，一樣有。你揾啲平嘅一樣係咁，係、哎、絕對係。咁其實又有少少同一個道理啫嘛。咁你多咗成，你一定要即係要 mapping 做得好好啦，你對得好送嘅，即係同埋個帽啊，本身對個帽嘅一個損耗性嗰樣嘢都要，即係其實會損耗得好快咯。所以你話佢賣貴啲，冇錯啦，即係咁樣好難噶。呢個其實你都好難大量，真係大量生產係一件，即係可能佢都出一批就唔出佢啦。即係佢可能唔想再整多個，整多次個帽啊，搞唔掂啊。 嗯 係啊，你咪即係同以往嗰啲多色成形嗰啲高達一樣啫嘛。佢都出一批咪唔出，即 係 嗰啲點樣可以不斷咁出？ 係 啦，不斷咁出嗰啲，佢多數都係佢係一個架裏面有唔同位唔同色，嗰啲就得。 因为当年嘅 XZ 真系多色成形， 系真系一件件入边嗰套嘢系真系啤晒所有色，个高达成个面系睇晒。而家啲唔系佢，而家嗰啲佢系一块嘢里边有唔同位唔同色，咁又或者佢最多 apply 系咧嗰啲即系嗰啲或者个手掌啊，即系佢有唔同质料，咁你剪咗出嚟咧就已经可以活动，嗰样嘢就多啲，系咯。咁但系我都觉得好劲噶，呢、這个技术的确系好劲噶，系坚嘅，系。好，仲有冇？有冇其他？ 讲多一个新消息，就 系 呢个睇先啊。七月嘅呢个25号啊，至到呢个九月25号咧，就会有呢个 Eva 嘅香港、X 呢个唔系呢个 Crossover 呢个沙爹王啊。 吓， 系啊，就会搞呢、這个吓、Eva 餐厅咁啊。 主题餐厅 系啦，冇错。 咁点样食咩咧？温泉版 咁啊，食仕途咁啊， 食仕途 ，OK， 即系用仕途嘅造型嚟做一啲食品咁样。 冇错， 即系够饭挤执个仕途样出嚟咁嗰啲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嗯，直情系嗰啲。咁点解我见到又话有啊？嗰个唱主题曲歌叫咩啊？高桥咩叫乜鬼话？ 系佢系会过嚟嘅。 系咪？哦，会过嚟添。 但系咁，但系佢 叫咩名啊？我唔记得咗啦。 叫杨子。 哦，叫杨子系咯。过嚟做咩？ 佢就喺呢个系啦，7月27就应该会喺呢、這个诶动漫 电玩节嗰度去表演嘅。 哦，咁啊咁样，咁关晒呢王咩事？ 哦，咁样呢个系联合一齐搞咁嘅啫，我谂下。 哦 ，OK， 即系过开嚟。 即系有赞助咁样，可能系。 吓、啊、之类啊，唔知佢点。 OK， 明白。即系冇乜关系啦，其实讲到尾啫。 吓、啊，某程度上系啊。 咪做个专题嘅佢其实。 嗯，系咯。即系同之前嗰啲高热火焰咩烧牛肉嗰啲一样嘅啫。即系指甲盒嗰啲吓，即系嗰啲啦。 呢个就睇落危险好多吓，嗰件事。 点解咧？ 例我见到佢嗰个八爪鱼仕图嗰个就系有个烧油鱼咁，然之后吸喺个饭面咁，然之后中间有粒应该系车厘茄咁嘅嘢做核心。 点睇都觉得唔好食啊！ 吓系啦，就有个汁只咩汁嚟嘅？ 似似咩？ 你只曱甴搭咗一嚿饭上嚟咯，我觉得似只曱甴咯。 咁有冇一嚿四方蓝色砖咁嘅嗰个咧？嗰、那个仕图咧？ 暂时未见。 佢、哦、有 有仕图，另外 第一搭出嗰只有嘅。 系啦， 即系整翻嗰个心口嗰个面嗰个系嘛？即系个白色面嗰个样啊。 系 啊，嗰、那个 第 三仕图 系咪？好似 系。啊，电视系第三咯，系嘛？ 吓系， 收尾剧场表 就剧场表无端表死啊，褪咗一格嘅唔知咩，褪 咗一格噶嘛， 系唔知。 嗰、 啊 那个有，嗰、那个有， 有系。 嗰、那个系夹系牛肉饭啊，变咗吓。 嗯， 哦，牛肉饭嚟嘅， 系嗰个夹啲牛肉饭啦，变成。 O K， 系，即系总之佢都系做翻个造型相关嘅啦，即系其实个餸就系正常啲嘢食啲材料嚟嘅啫，就唔系话好特别嘅。O K。 系。 如果佢谂到点样整到一嚿蓝色嘢，佢就话系嗰只吓，嗰只咩最强？唔系最强嗰只咩？嗰只叫咩咧？嗰只叫四方砖，嗰只叫乜嘢？唔记得咗啦。即系搵杨子炮射出嗰只，佢整个啫喱俾佢食咯，系咪？唔知佢整嘅，总之蓝色你都唔知咁样食啊。 嗯。 乜整条鱼系嘛？嗰只吓，水嗰只。 嗰只唔似条鱼喎，其实嗰只好怪嘅。有人魔鬼鱼咯，啲用岩石头 咯，咪算数咯。即系佢唔会真系 exactly 噶嘛，即系搵啲嘢借代咁啊，算噶啦。 系 咯，越整就后边嗰越怪出唔到嘢噶啦，大佬。一条光咁啊，你点样出啫？咩？ 咁呢个人类都系其中一个仕途啦。 有个人烧咗喺度，摆喺度。 咁同埋咧，我见到嗰啲插图咧，我哋咪着晒唐装，系咪之前冇画过呢几个造型噶？ 我记得就好似系第一次见啦， 即系阿凌波丽冇着过呢件白色旗袍嘅，其实系。 哦，咁样。 应该冇啦。 咁都算有啲新插图画下，咁都。 咁佢哋日本嗰边净系画到个插图啦，可能系。都系正本自行嘅，好似都系咯，系咯。 系， 唔系咁冇嘢嘅，你俾得钱啊，即系画幅画咁好小事啫，系咯。 唔系因为沙爹王系同过好多 I P 合作过噶啦， 系嘛？即系正本二行基本上平时都系接好多 illustration 好多嘢嘅，所以你其实你唔好以为可能嘢都唔系好贵嘅啫， 系， 即系未必系你俾唔起咯，即系你画会画幅嘢啫，你收你几多啊？ 即系正本二行画可能唔系好贵，咁你同 Eva 搞呢个 crossover 可能贵啲咯。 即系总之以佢一个企业嚟讲，佢俾得起啦，即系唔系我哋啊嘛，大佬系咪？要对个企业嚟讲算系咩啫吓？咁点咧？你话沙威王做咗啲咩 I P 咧？快啲讲啊！ 有呢个 Pokemon 啦，阿松啦，系呢个咩？我系西瓜炮啊嘛， 系，即系个日本个一个啊？点讲咧？即系一个好茂利咁嘅样嘅一个 character 啊，系， 只可以咁。 咁但系佢唔系做嗰个西瓜炮嘅，佢系做个有个六兄弟一样样啊，唔知六个定九个啊，唔记得 啦。阿松啊嘛， 系，咁做嗰个 I P， 咁仲有啊，仲有咩？唔记得，总之佢都仲得闲会搵下啲日本 I P 嚟咁样搞下啲 cosplay。香港而家搞呢啲，我谂有闲钱嘅啫，系咯。 嗯， 喂，同埋我见呢有啲即係嗰时你话嗰个咩九龙湾嗰个咩 Megabox 上面嗰间 cafe， 即係佢自己都有时即係我唔知间而家仲有冇，但好似佢自己又无端搞啲咩蒙面超人，佢有冇俾分咪系咪唔使俾嘅其实。 咁我唔知啦。 即係佢好似自己有一日无端端做一个梯图咁咋嘛，咁其实系咪其实唔使。 梯图应该唔使啦。 系咪 即係佢可能擺曬堆嘢喺度咁樣啫嘛。 係咯，咁咪宣傳咁，咁咪有啲人就扮啲激激兵咁啫嘛。咁其實咪唔使俾嘅咧，可以。 咁 即係 cosplay 咁嘅啫喎，咁其實唔使俾嘅。咁有時候玩下小忌廉咁嗰啲咁，係咪其實唔係真係可以唔使俾嘅？即係如果你大肆宣傳賣曬廣告咁啊，梗係要啦。但係意思即係佢咁搞一日主題日咁，今日係我 Eva 咁，其實係得嘅咧。係係咯，唔知啊，係咯，即係大家參詳下，即係係咯係咯。乜就算係咁，其實又要俾幾多錢咧？如果太貴，佢哋都唔會啦，係咪？ 係咁咪一風堂啊嗰啲都搞過啦， 嗯，冇錯，係好 好。 我諗就限錢嘅啫，係咯。 嗯， 好就冇 冇啦。 好冇好，好下禮拜咩？有咩？快啲，完啦要。 嗯。哇！下個禮拜啊。 好嘢，好嘢。百尾千嬌 啊！我啊白睇啦，我講多次啊。OK。 咁就除咗 大家對 B Two 係有啲意見嘅朋友，你自己決定辦唔辦？我辦咗。 有啊 ，Bruce Willis 有套戲叫《虎膽追凶》啊。 系呢度網上一睇噶咯，呢度 好耐 噶 啦，我記得呢度好耐噶 咯。系都耐耐地啊，都出碟噶啦，耐到系啦，系啦。 哦，咁都系下個禮拜就會做。 系佢話咯， 系咯，佢話咯， 即系又系呢啲拖到咁遲嗰啲戲就睇下先，即可能到時都系唔做嘅。 系好似嗰套咩散步咩漫步咩外星人， 散步侵略者。 系啊，佢夠话六月啦，咁又冇，又唔见咗啦，系咪？ 冇啊，就冇咗啦。 又唔见咗啦，系咯，咪睇碟啊，大家唔好等啊，系一早有喺网上一睇，唔使睇碟啊。 嗰只就冇咗啦。 唉，唔使睇碟，唔使睇碟，系就是、网上免费一睇，唔好意思，系。好，仲有冇？ 我谂真系要到去到六月廿一号，我哋睇《绝命酒店》啊。 系啊，咁样。 系。 咁样，哦，即系无端端下位又真空啊。 系。 系咯，冇嘢啦。 哇！咁样好惨啊！我哋好惨啊！有咁样搞法真系，嗯，咁啊，咁啊，即系我提早个礼拜讲下嗰度绝命酒店啦，好嘛？ 绝命酒店系咯， 唔系都唔知有咩讲，系咯，系咯。 跟住就真系冇咯，六月真 系 好大。 哦 ，shit， 系咯。 因为本来蚁侠系六月尾度噶嘛，而家褪咗七月头。 系啊，哦。 因翻北美啊，去咗 度。 即系突然间六月空咗。哦。 系就我逃亡大计二咯，就系。 系。哦， 即 系 黄晓明、史泰龙咯， 系啦 ，OK， 咁有做都可以讲下嘅， 系咯，跟住真系到七月四号先至做黄蜂女现身，即系蚁侠二啦， 即系六月里边其实突然间甩晒， 嗯，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本来话做嗰啲全部又退，即系唔系消失咗就褪咗咁样， 都冇咗， 嗯，唔系啊，之前唔系又话做嗰度咩迪士尼嗰度啊，咩 Wink of Time 啊？又話做啊！ 又 話 咗啦， 話咗好耐啦，係咁褪啦，我都唔做㗎啦。 冇啊，又冇咗啦。 同埋同大家講，又係網上有得睇㗎啦。 O K， 又消失咗。 唔係咁唔緊要，佢唔做咪我哋講咯，我哋當即係咪？即係你等於即係之前啊邊個啊 ？Letterboxd 嗰套戲咁又係突然間彈咗去 Netflix 咁我諗我哋或者都可以講翻嘅，係咯。又唔係話佢唔做啊，代表唔講得係咯，原本做噶嘛，係咯。我哋自己補 啲啊， 我哋自己補啦，好唔好？係咯。 七月就好少少，七月好少少。 哦，有咩？ 有蟻俠二啊，之前講過。 即係黃蜂女啦，其實係。 跟住有高空浩劫啊， 係冇個頭。 係高空係，即係啲人話唔使睇，即係大陸資金啊 ，Rock 嗰度係。 係。 呢套應該要睇啊，呢套。 我要睇啊，大佬反而。 係啦。 跟住 有周杰倫， 跟住仲有超人特工隊二。 有周杰伦老婆乜嘢？哦，即系喺嗰套《高空浩劫》里边， 系啊，可以做杀手啊，好似唔知系咪？ 哦，周杰伦老婆边个嚟噶？ 叫咩？昆凌啊？ 昆凌啊？ 昆凌系。 哦，真系唔识啊，真系唔识，即系咩？即系唱歌嘅。 应该 model 嚟。 model，OK，、okay, 好。 系。跟住啊，《超人特工队二》啊。 系啦。 哦 ，OK， 咁七月 OK 喎、 啊。呢度应该好睇啊。 系，仲有《宠物店》喺同一期。 哦。哦。 佢話係充夢啦。 咁充夢應該就唔會唔係嘅，咁呢套堅嘅應該。 應該仲有職業特工隊。 哦，咦？就好 OK 喎，都要睇下喎。 半億之 埋啊！仲有套大陸片叫《阿修羅》喎，真係唔知喎。 係。 咩嚟？ 阿修羅。 有梁家輝、劉嘉玲做嘅喎。 係。但係真係講阿修羅啊，定又借個名，其實又唔關事，即係正常。 無間道嗰啲啊。 係咯，係咯，係。 唔知啊， 都无间道，你以为落地要救人系嘛？ 系 会唔会咧？ 唔係啊，唔出奇啊，你可能係個名啫嘛。唔係，其實阿即係修羅道其實係唔係即係其實都係講人鬥啫嘛。係。係咯，修羅場啊嘛，即係日本咪成日講係咯。 唔知道佢講到有天界，有阿修羅界，有人界，有魔獸界。 應該都係神話故事嘅。 真係講呢啲嘅。哦，我真係唔好奇 ，OK， 即係唔係古，即係古裝㗎。係 啊，古裝㗎。 係啊，係啊，係。 哦 ，OK。梁家輝做即唔係搞笑嘅， 咁唔知唔係搞笑嘅， 搞笑就唔知喎。 Okay. 好， 應該唔搞笑喎，睇嗰個古仔就。 嗯，咁睇下點咯，咁啲唔知點睇到啦，反而調翻轉。 總之七月係比較豐富啲嘅，會係。 係，即都有啲唔同嘢啦，係咯，可能係咪進入？ 個禮拜都有啲特別嘢。 係咪進入呢個暑假係咩咧？因為係 啊係啊係啊，應該 係啦。 咁但係六月唔得咩？六月唔係應該都。都咩啊？都 未啊，佢 都可能五月不得太盡啊。 嚇咩？仲考一次咩？ 嚇係啊！ 我六月仲考嘅。係 啊係。咁樣仲有啲啊，仲有啲。 所以淡定啲。 嗯 OK， 好，好，咁就咁啦，係咯。係 啦。 好。 都冇，冇啦，係嘛？ 嗯。 好，咁啊完啦，係嘛？講曬。好。咁啊，再講多一次個聚會啊，報埋我哋嚇完場。 係。 我哋 就係呢個係七月啊 ，sorry， 六月廿四號。 嗯，星期日 系啊，星期日咁就呢个五点钟到十点钟系啦，咁就喺翻我哋秘密基地嗰个举行嘅。 系啦，咁平时叫大家去边度去边度等咧，就即系五点钟去信和门口饮水机吓。 冇错， 系我哋同你秘密去我哋个地方。如果大家唔知喺边嘅话，即系识去嘅朋友自己上去得噶啦，其实 系啦，大约七点钟就会食晚饭咁嘅。 系啦，系啦，好，咁希望今次有平时未嚟过嘅朋友都 join 我哋啦，今次系咯， 有参与啊， 咁有参与下啦，嚟倾下偈啦，今次好嘛，系啦， 好， 就咁，好啦，咁啊，好啦，明仔翻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同埋大家记得去呢、這个花生台啊，同 Regular 先听我哋，好，同大家讲声，拜拜， 拜 拜，拜拜。